殷秀梅的歌曲《长江之歌》。 挑担茶叶出山那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扁担亲友亲恩，茶叶飘香歌不停落，你问我下南何用，我想江边上哎种茶人落哎，桑木扁担亲友亲恩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，天星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邹德华带出的《幸福的生活让我们歌唱》，黄绮演唱的《放羊山歌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秋夜》。 将它托起，

乡又想

上治水金悠悠，水滴漩涡滚滚流，是你相思他了情，想唱山歌真奇 你。

似湘水古董波浪，似湘似湘啊似湘，古浪古浪啊古浪，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 只爱最亮的那一个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孟歌演唱的《永远不能忘》，未经动带出的《瓜儿为什么这样甜》。 能猜出他的奥秘，谁就能征服。